虚空怎么也是职业强队，退也要退得有章法，一边撤一边也不能忽略对手的举动，结果就见君莫笑和海无量站得挺对称，差不多的姿势造型双手一张，捉云手，而且还是两人同出捉云手。虚空四人除了杨浩轩的半透明，其他三人角色全在捉云手的范围捕捉内。 好在发现够及时，三人连忙都是各种癫狂的走位。捉云手在无法出手打断的情况下，只能是这样不住走位，让对方无法判断了。捉云手所出的气劲，那是真的完全看不到的。三位的注意力全在身后两个家伙的捉云手上了，结果就见频道里杨浩轩急吼了一声：“上面！”上面。 看到消息的一瞬，三人已感到视线内光线异常，这已经来不及做什么。卫星射线从天而降，豪迈的射下，只顾的两个捉云手，三人一时间都把还在头顶上的木鱼成分给遗忘了。这个失误的代价是惨痛的。卫星射线直接轰中逢山鬼气，跟着小射线扫出，彻底扫乱了三人节奏。豪龙破军。 唐柔的寒烟柔趁机直闯阵中，这一冲虽然未能撞到任何人，但跟着一记霸碎扫出，那边正在躲避旋转扫出的小射线的青之躯躲避不及，被这一击直接扫飞出去。青之躯身子失了平衡，但霸碎毕竟不是那种锁死身形的抓取技，飞出中葛才杰还是连忙调整做出操作。就这一瞬间，葛才杰的沉稳冷静得到了极大的体现。 魂玉战连飞出，没有还击寒烟柔，也没有去阻隔星星反扑的势头，而是甩向了最远端被包子入侵、正暗翻在地痛扁的鬼灯萤火。定身符，一个无论如何都可以帮助李迅解围的符纸贴在战连之上。在李迅和鬼灯萤火已被放弃的局面下，葛才杰却因势而变，冷静地做出了这种决策。 显然，在虚空的撤退节奏已被彻底打乱的情况下，这是一个反手搞乱星星的决定。李迅救出的话，可以和这边的虚空形成夹击之势，重新铺开对抗阵型，这已是眼下虚空可以达成的最好局面了。谁想上空突然 biu 一声响，葛才杰扬起视角，就见一道激光再从沐浴成风的炮口中射出。 准确命中了已经悬飞在空中的战莲。御魂飞出的武器判定是很强，但是激光炮的冲击可是不弱。这一击没能完全就将飞出的战莲钉死在地上，但是却让战莲呈坠滑之势，嗡一声响，最终插到了距离包子入侵还有一个半身位格的位置。战莲上的符咒之力窜入地中，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。 而包子入侵呢，直至这时才有点反应，可见如果不是苏沐橙从中狙击，全身心投入到海扁鬼灯萤火中的包子，恐怕真会被这一击给命中。如此一来，定身符咒起效，虚空竟能赢得短暂5打4的局面，形势真未可知。葛才杰瞬间的冷静判断真的很可怕，但是扬起视角。 望着岗楼顶上的那个枪炮师，葛才杰满是惊讶。他是上赛季进入联盟的选手，正赶家事出局，所以一直没有接触过苏沐橙和他的枪炮师。虽然在外界苏沐橙也有一些争议，但是在虚空，一个视苏沐橙为苦手的战队，对于苏沐橙除了宝赞不会有别的看法。 葛才杰甚至听到过李仙和吴宇策两位前辈在提到家事出局时，清晰地流露出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，而会对这两位全明星级别的前辈制造出如此压力的人，就是苏沐橙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选手？对苏沐橙，葛才杰一直怀着好奇，而现在亲身接战以后，葛才杰终于感受到了。 这位联盟顶尖的策应高手，真的是一个会让对手十分难受的存在。李轩和吴宇策两位前辈，大概就是对这份难受感觉更加清晰浓烈的人吧。葛才杰险些扭转局面的魂玉 中阴苏木成一记精准的激光炮给阻挠了，虚空战队已被打成了一盘散沙。而此时本场特别有针对性被调换上阵的杨浩轩倍感惭愧，他的存在本就是为了限制对手阵中的苏木成，可是打到现在他做到过什么吗？开场虚空就没有派他去抢占高点。杨浩轩知道战队在顾忌什么，但是他也并没有信心十足地站出来主动请缨，表示自己能行。如果真能表现出这样的勇气和自信，杨浩轩知道战队是不可能不给他机会的。但是他没有，他甚至还在为战队没有勉强他去执行这一任务而感到庆幸。这是杨浩轩个人的不自信，但同时也是虚空这支队伍对苏木成所存在的阴影。再到接下来双方接触战，沐雨成风虽然居高临下，拥有很爽的攻击视野和高度，但是处于下方的杨浩轩也并不是什么也做不了，他同样也可以利用远距离攻击给予高点的苏木成一些限制和压制。可是目前来看，他好像没做到什么，至少在很关键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发挥出作用。但是苏木成数次居高出手，搅乱了虚空的局面。不应该这样的，我应该做些什么的，杨浩轩心里是这样对自己说的。但是混乱的局面让他阅读不清比赛的局面，无法做出准确有效的判断。他终究只是一个远程攻击手而已，站在最远的最安全的位置，为队伍的攻击锦上添花。改变局面，杨浩轩没有这个勇气，没有这份自信。那么即便有能力，这份可能性也根本发挥不出来。杨浩轩的半透明就这样远远地吊着，好像真的半透明了一样，一会儿配合着双轨的攻击朝那边丢范围炮，一会儿又紧张地抬起视野观察苏木成的举动，然后朝高处来几下攻击。 杨浩轩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 终于队伍频道中吴宇策发出一声呐喊。这位坚忍的副队长很少战队中进行什么部署和指示，或许是有意的避嫌，毕竟虚空双轨是一对搭档，却在存在谁更好这样的争论话题。吴宇策不想越俎代庖打乱平衡，在队中很小心地维护着和队长李轩的距离和关系，比赛中他的声音甚至比普通队员还要少一些。但是现在这位副队长却极为罕见地发出了声音，别说杨浩轩了，其他人看到都有一种诧异之下为之一振的感觉。 看好苏木成，其他不用你管， 吴宇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。杨浩轩心下一紧，几乎是完全没有思考的就提起了自己的视角，结果正看到沐雨成风的炮口又在岗楼边缘瞄准着。杨浩轩想也未想，顺手就是一个激光炮的操作，一道激光急速射出。无意识的操作那才是最快的操作，从杨浩轩扬起角色视角再到开激光炮几乎就是同步，因为这当中根本没有什么思考的过程。苏木成看到了半透明的视角抬起，却未想到攻击来得这么快，激光炮的速度又是如此之快，一闪已至面前。苏木成再想躲闪操作已来不及，被激光猛烈轰中，直接退出了岗楼。 干得漂亮！ 队长李轩百忙之中也不忘抽出空来称赞一下杨浩轩，会把杨浩轩带出阵来针对苏木成，显然说明对这位选手的能力大家都是认可的。问题就是这位选手缺乏和苏木成对抗的勇气和信心。苏木成说是李轩和吴宇策的苦手，但是这两位在和苏木成对抗时可也从来没有颤抖退缩过，奈何队中其他选手却在这种氛围下对苏木成心生惧意。再加上杨浩轩本就是枪炮师选手，而苏木成是枪炮师中的全明星，全明星说是人气，但人气因何而来？终归还是有实力基础在，所以这到底也是一种被认可的态度。如此对比下，杨浩轩心里本来就有自己不如苏木成的念头， 再加虚空氛围和苏慕城放对，他没这自信和勇气，确实也不能太责怪他，所以虚空方面还是以鼓励为主。一看这漂亮的一炮，队长手忙脚乱的也要称赞一声。这一炮果然让姚浩轩清醒，虽不至于瞬间就觉得我好强大，我战无不胜，但是此时该怎么做，该如何做，突然之间就有了清晰的念头和意识。吴宇策吼他看好苏慕城，其他都不用管，但这事实上也就是点明一个着重性，职业选手哪有这样单调执行使命的。于是沐浴成风被轰飞的一瞬，半透明的炮火又转回战局，给几队增添火力。可是他的视角却时时会留意到沐浴成风。沐浴成风被轰出了岗楼，但苏慕城反应也是极快，空中接连数炮抵消着一激光炮的冲击力，延缓跌落，跟着竟是用出了一个机械师系的机械旋翼，将沐浴成风刚刚好重新送回了岗楼之上。荣耀中的角色技能术是可以花钱反复重置加点的，普通玩家或许会心疼这钱，尽量不去花钱，但职业战队为了研究技能组合或是针对不同的对手，完全不会计较这笔花钱。重置技能术做一些微调是很正常的事，甚至在某些时候出其不意的变换整体风格都有可能。李轩的逢山鬼气是镇鬼，但是却也从来不是没有洗成过斩鬼，只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反复发生罢了，毕竟镇鬼才是他最熟悉最适应的角色。苏慕城大概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特意洗出的机械旋翼吧。此时杨浩轩才想着，半透明的炮口却又一次对准了上空。